情怀。 虽然我不在香港，朋友不在身边，可是都感觉到中秋的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今天发布，海报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将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种元素相融合，共11套件。本次发布的海报经过一年社会公开征集评选，从1565套件作品中脱颖而出，丰富了北京冬奥会品牌形象传播，营造热烈冬奥氛围。北京冬奥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由北京冬奥组委设计完成，共3组6幅。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1号零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含两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截至9月2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84例。截至9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8,264,000剂次。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18例。据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截至2021年9月22号12时，黑龙江省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例。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检察机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察力量相关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各类犯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力维护司法公平公正。同时，积极参与校园安全、金融监管等社会治理，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202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2.4 万亿，比上年增加 2249.5 亿元，增长 10.2%。其中，企业对全国总量增长的贡献达 77.9%， 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已从2016年的世界第16位提升到第12位。民政部近日将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等17个单位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在三年里，这些实验区将通过创新婚育文化载体，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铁路中秋小长假共发送旅客3499万人次，客流主要以短途为主。铁路部门落实好测温、消毒、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通过铁路传播扩散。今天，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碳中和研究院，研究院将集中优势资源，加快突破碳中和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在低碳发电与动力、新型电力系统、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方向重点发力，攻克一批碳中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21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举行与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对话。中国代表表示，美国某私营安保公司雇员在海外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严重罪行，却被美国政府赦免。澳大利亚离岸拘留中心长期羁押大量难民移民，侵犯人权现象触目惊心。中方呼吁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真正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采取切实措施，有效监管私营安保公司活动，防止侵犯人权行为，追究侵犯人权肇事者责任。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880万763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69万709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41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7.8万例。 过去一周，美国日均新增死亡病例超过1900例，比之前一周增加了大约20%。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美国医学专家评论说，百年来防疫科学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美国还有这么多人死亡，其中有太多的人为因素。 现在在2020年、2021年，当我们有疫苗、有先进的重症护理、有检测手段、对生物学了解很多的情况下，本不应该有这么多人死亡，是人为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教训。 针对美英澳宣布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后，澳大利亚终止与法国的常规潜艇项目，21号，多位欧盟高级官员再次表达不满。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委员蒂埃里·布雷东表示，美国政府在未与欧盟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即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日前所发生的潜艇合同违约事件，都让许多欧洲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已经有了裂痕。欧盟方面表示，将在下个月的峰会上讨论加强自主防务的问题。 在经历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以及这次潜艇事件后，欧盟将更加关注战略自主的问题，将就加强自身的防务建设进行讨论。 德国外长马斯21号也表示，德国在这一事件中与法国站在一起，美澳合谋撕毁与法国潜艇合约的行为令人恼火，也使人警醒，欧洲人需要去考虑寻求更多的战略自主。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21号，伊朗总统莱西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抨击美国随意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及继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行径，强调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莱西说，制裁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新的战争方式，在疫情期间对医药实施禁运属于反人类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1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7%，比5月公布的预期下调了0.1%。中国经济在2021年与2022年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8.5%和5.8%，与5月公布的增长预期持平。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衡，必须付出更强有力的国际努力，在低收入国家推动疫苗接种。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21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在国家杜马选举期间遭到的网络攻击次数空前，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境内。俄罗斯正在等待美方就此做出详尽解释。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家主权保护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克利莫夫21号也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将干涉俄罗斯内政作为遏制俄罗斯发展的重要工具。他们在俄罗斯国内操纵舆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质疑俄选举结果，应该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防止他们继续破坏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当地时间22号上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发生里氏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州首府墨尔本东北部的曼斯菲尔德附近，震源深度约10公里。地震造成维多利亚州数十栋建筑受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梁实秋先生是公认的华语世界的一代文化宗师啊。他的许多作品都流传于海内外，被人们赞为经典，其中《雅舍小品》更是他的代表作，先后印行了300多版。《雅舍谈吃》是梁实秋先生一生在饮食文化方面才华的集中展示，是名家谈吃中的经典作品。就比如说吃包子吧，哎，梁实秋笔下就特别形象有趣儿。那怎么个有趣法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聊聊北京人物梁实秋先生的故事。在梁实秋先生的文章中啊，写包子确实有趣儿。他这么写道，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边却有比一般为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烫了几倍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汤汁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脊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啊，不过天津包子却是汤汁多，吃的时候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居一张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股汤汁啊直飙过去，把对面的客人喷了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位呢并未察觉，低头猛吃，对面那位倒是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堂倌在一边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手巾棒送了过去。这位客人徐徐地说，不忙不忙，他还有俩包子没吃完呢。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呀，读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您就会发现梁实秋啊真是小资。这种小资呢可不是当下年轻人蛋炒饭里加一点朗姆酒就意乱情迷的那种假小资，他的小资是老派的，甚至还有一点保守，有一点俭省，但最是真材实料，好似一张明代的茶案，看似朴素，实则韵味隽永。其实啊，正是梁实秋的小资情怀让他对冰心女士的心思做出了严厉的批评。公正地说，梁实秋的评论文章确实表现出过人的眼力，对当时诗坛的萎靡不振是痛下针砭，而且这也是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应尽的职责。但是文章刚发表墨迹未干呢，这个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在偶然中走到一块儿了，这无论怎么说多少有点别扭，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情形那是相当的尴尬。梁实秋就问冰心，您在美国修习什么呀？冰心说文学。又反问了一句，您修习什么呀？文学批评。一共就这么一个回合，话就谈不下去了。多亏许地山发觉场面有些僵，急忙插进来谈笑了一阵，才使两个人摆脱了窘境。但相处没有几天，梁实秋发觉冰心女士啊绝不是那种 胸怀狭隘之辈。他尽管表面上对人有几分矜持，骨子里可是一个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热心肠人。至于他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性格气质上的相近，梁实秋和许地山和冰心很快就结成了知心朋友。9月1日，杰克逊总统号抵靠美国西雅图时，经受了数十天海上颠簸之苦，现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终于就在脚下了。60多名学子一齐抛起帽子，向着码头岸边的人群欢呼致意。梁实秋先生在美国的学习是愉快的。梁实秋曾经记述下一件事，详细生动而饶有趣味，说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啊正扑哧扑哧的冒泡呢，潘光旦带着另外三个人闯了进来，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死乞白赖的要讨一碗面吃。我慨然应允呢，我在小碗炸酱里啊加进了四勺盐，吃的大家拧眉瞪眼，饭后拼命喝水。梁实秋学生回国之后啊，先去了青岛教书，后来才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任教英文教授。在青岛期间啊，曾经有一件事儿让梁实秋是耿耿于怀，这与时任山东省府主席的韩复榘有关。事情呢，就出在韩复榘的一次去青岛大学的巡视中。那天呢，校长杨振声邀同仁在教员休息室和韩复榘见面，陪同韩复榘来的还有青岛市长沈鸿烈。主席落座之后，马便送上旱烟袋，吧嗒吧嗒的抽了几口，嘴唇上稀稀的凉皮小胡子微微颤动，嘴角上还隐约的露出那么一丝笑意。随后是沈鸿烈先开口：“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您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沈鸿烈的一句话使梁实秋顿时像吞下了一只苍蝇。他是一贯主张人性论的，懂得人性有善与恶之分，但像这样下劣的人性他在此前见的还不够多。他也一贯信服肉食者鄙的道理，但也还不相信堂堂青岛市长竟会卑鄙下作到如此程度。中国官场的情形在这里他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见识。好一个我们自己的学校！当时梁实秋对卑鄙龌龊之流立即做出了一个无声的抗议。所幸韩复榘还略识大体，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就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啊都教得很好很好啊。”随后大家就走到礼堂，由主席向全体师生训话。但沈鸿烈不经意之间说出那句：“哎，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却是梁实秋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一般，从此之后再难忘却。您听听，看来这个梁实秋啊真的是小资的可以。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留洋回来的学者，却曾经被北大的学生差点赶出校园。原因呢，竟然是觉着梁实秋的英文不行。那是怎么回事呢？您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 说梁实秋的英文不好啊，那谁都不信。大家都知道啊，梁实秋出身清华留美学校，在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白璧德教授，回国后又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的馆长。抗战时期，梁实秋又是国立编译馆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他还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远东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人，怎么说也不能说他英文不好啊。然而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度就认为梁实秋英文不好，而且联合起来要把他赶下台，把他搞得相当狼狈。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1934年的九月。当时啊，梁实秋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从青岛山东大学聘请到北京大学任英文教授，具体讲授英国文学史和英国诗歌这两门课程。自从1933年9月，当时呢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温元宁离职以后，北京大学这个外文系的系主任一直啊没有专任，先是由蒋梦麟校长自兼，后又由胡适兼任代课。这年九月呢，新开学的北大学生知道胡适帮他们啊聘到了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任该系教授，不但出身清华，留学美国哈佛，而且呢还是鼎鼎大名的新月派的文人，他对骂人很有讲究，曾经化名秋郎出版过骂人的艺术。这样一位教授自然使北大学生充满了期待。开学之初啊，梁实秋登台讲课，果然引起了北大学生的好奇，教室里一下就聚集了100多号人前来听讲，可谓是盛况空前呢。胡适听说了就放下了一颗心。胡适与梁实秋是旧交，办新月月刊，两个人互动更多。这次请梁实秋到北大任教，胡适呢曾在家中啊设宴为他洗尘以表示欢迎。梁实秋的学问与见识胡适知道得很清楚，那怎么会有错呢？然而很快的，北大学生对梁实秋的课就有了诸多的不满。据梁实秋在北大这个文章中说首先梁先生来上课的时候呢，用中国官话讲解英国文学史，这就引起了英文系同学的不满。据学校当局说呢，这是为了普遍起见。为什么梁先生不用英语讲解英文呢？就好像就是为了顾全别的系的同学也能听得懂啊。并且呢还有人举例，周作人先生讲日本文学史也不用日本语啊。其实呢，据同学们多方的探查，梁先生虽然是满腹文章，号称英文的文学学者，但是他实在是不能用英语讲授，所以英语系二年级的同学上在听觉训练上就失去了一个机会。这还是其一，梁实秋对学生的态度也使曾受教于用纯英语上课的温元宁的外文系学生失望。第一堂英国文学史，梁实秋就向同学们先述他的态度，说我向大家讲这门课呀，材料的来源我不告诉大家，假如你们有看书看得多的就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截取来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就这么讲。后来梁先生上英文诗的课堂又宣明了他的态度，他说我教你们读诗就是读诗而已，至于诗的内容、诗的音调如何去鉴赏我都不教。这么大的口气，那英语系的同学受不了啊，他们就想必须要赶这个梁实秋走路，他要不走就不惜罢课。经过协商，同学们给梁实秋写了一封英文的埃德美敦书啊。什么叫埃德美敦书？这就是英文，就是最后通牒。那意思就是，梁教授，从你上周二上周三的演讲来看，你对文学和诗歌研究的态度我们难以接受，为了避免我们之间的争论，我们决定不再多说了，再见，梁先生，这是我们对你的最后通牒，你最好不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不信我们的话，我们将罢课抗议。英语系二年级。这封信啊真是耀眼不凡，写的还真干脆，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同时大家又在讲堂上贴出通知，凡是梁实秋来上课我们一律罢课。当时啊，梁实秋是年少气盛，接到这封埃德美敦书之后呢，二话不说马上自行解任退聘，并把这封气势汹汹的信拿到了胡适面前。 文学院长胡适哪能坐视眼下发生的事儿啊？梁实秋是自己聘请来的，又是自己的朋友，不到一个月就被学生莫名其妙的赶走了，这个颜面攸关呢，而且这是对胡适权威的一种公然挑战呢。所以第二天，文学院接师处贴出了一张告示，乃是对学生屈良做出的反应，布告署名胡适，还盖了章。布告是这样的，各系学生对于课程学业如有意见，均可由个人签名负责向院长及系主任陈述，倘有用匿名函件公汉教员，或用匿名揭帖鼓动罢班者，一经查实定行严处。胡适呢，接着又召集英文系二年级全体同学谈话，要他们推出五个代表进行磋商。胡适脸色严峻地追问，这封信是谁写的？您说是我们全班同学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大家就说了，知道了大家为什么对梁实秋不满了，胡适呢态度就平和了，那鼓励了大家一番，并且保证说梁实秋教授英文水平极佳，大家肯定是误会了，要梁教授用英文上课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你们必须要释放善意，让梁教授放弃辞职的念头，回任英文系教授。最后呢，胡适拿出了一张词意婉转的条子，要五代表签字，五代表把字签了，意在要梁先生回任。就这样，这次屈梁运动和平结束。梁实秋啊，这终于改变了对北大学生的态度了，改用英文上课，并且也赢得了北大学生的尊重。胡适也在不久之后任梁实秋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北京人物梁实秋先生的故事。咱们前面说了梁实秋和冰心的相识和交往，其实后来俩人还有故事，那是在抗战时期。梁实秋住在重庆北碚雅舍，有一天冰心来访，饭后呢，冰心在梁实秋的纪念册上题字：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此时呢，围在一旁的客人不高兴了，一个女作家就叫唤上了，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是吧？冰心平心静气地说，稍安勿躁，我还没写完呢。紧接着冰心又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育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大家伙欢言一笑，就给梁实秋赠了一个鸡冠花的绰号。咱们以前的节目还说了，梁实秋和闻一多是一对挚友，因此呢，他们之间互相之间的影响是很多的。闻一多先毕业两年，在即将去美国留学之前呢，多次与梁实秋讨论去美国的难处，其中最让他们心忧的就是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路上只见汽车不见人，中国这些个以毛驴代步连自行车都没见过的人，到那儿去了一旦躲闪不及被汽车撞死了，那不就是有伤国体而被人耻笑吗？后来闻一多到了美国，给梁实秋写了一封信，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令人不由得一笑啊。1932年，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来到刚刚成立的青岛大学，参与了教务管理的职务。后来呢，由于学生抵制学分淘汰制，而把矛头指向了当时负责教务的他们俩。有同学呢，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跟一只兔子，并写上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个是你哪个是我？梁实秋回答，你先选。后来梁实秋说呀， 说一个人会不会生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有没有情趣。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